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01集，不同的疼爱方式。 你们是想去山上？ 嗯， 我也去。 婆婆似乎还挺感兴趣，就要往前走，展昭跑上前几步，走在她身边，还挺纳闷。 太医婆，你今天不睡觉啊？ 刚睡醒，先生还没醒呢。 黑水婆婆说着，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锦盒来，打开给展昭看，就见星白练蜷成了一个圆盘，睡得正熟。白玉堂和龙桥广想想倒也是，蛇到了冬天可不就冬眠了吗？难怪最近黑水婆婆一天要睡八九个时辰，偶尔出来溜一圈也是时不时打哈欠。往前走了一阵，黑水婆婆突然对身边的白玉堂伸手，白玉堂不解看着她，婆婆仰着脸瞄了她的手一眼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。白玉堂倒是看到过很多回黑水婆婆牵天尊的手走路的，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不过她看起来就一个小孩，于是就也伸手。还没碰到黑水婆婆的手，白玉堂就感觉到一股炽热的内劲儿，一旁展昭提醒：“ 小心烫。” 在展昭提醒的同时，白玉堂已经在手上运上了极寒的内力，握住了白玉堂的手。黑水婆婆微微地笑了笑，双脚又不着地了，慢慢飘着。龙桥广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位婆婆实在是太诡异了，展昭也走上来了几步，伸手给婆婆抓着她的另一只手，和白玉堂一起带着她上山。右将军抱着胳膊在后边瞧着，就见黑水婆婆脚下的冰雪都融化了，上山的路上出现了一道清晰的水印。往前跑了几步，龙桥广走到白玉堂身边，问黑水婆婆：“ 太医婆，你也认识林淼吗？”“ 有点印象，大概见过几次。当时还是小毛孩，病包一叫他小酸水，他脸就会黑，挺逗的。昭，你说，你刚才有看到残影？”“ 不过很快就消失了。”“ 的确很快。” 白玉堂也点头，他比展昭只晚了一点，但是他却没看到那个影子。 也多亏你快，能看到那个残影。林淼也会这种轻功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难不成里头还有玄机？小山不高，众人很快到了山顶，此时山门开着，两个小和尚正在门口扫雪，看到来人忙打起手。还是那句话，开封府几乎人人都认识展昭，这俩小和尚也不例外，都跟展昭问好。 常住在庙里的一个林姓老头在吗？ 哦，刚才看到林老爷子坐在后山的石头上面发呆。 众人别过了两个小和尚，往后山去。小庙不大，绕到后边路也不远，走过一条窄窄的过道，眼前就是视野开阔的后山。正如小和尚所言，此时后山的山石上背对众人坐着个老头。从背影看，此人身材瘦高，一头灰白的长发随着风轻轻地摆动着，老头手中拿着一把破弓，目视着远方的农田发着呆。展昭等人并没有刻意隐藏气息，脚踩积雪也声音不轻，但是老头根本没回头，只是自顾自地望着远方。而此时吸引展昭等人注意力的还有老头手里的那张破弓，这弓似乎是被火烧过，残破不堪，感觉一拽就会断。展昭下意识地去看了看黑水婆婆，黑水婆婆的视线也停留在那张破弓上，双眼微微地眯起来了一些，若有所思。龙桥广咳嗽了一声，良久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：“ 这么冷的天还出来走动，果然年纪大了都睡不着了吗？” 黑水婆婆轻轻掩住嘴笑了一声，白玉堂和龙桥广都挑眉， 哟，这回不是呵呵笑变成嗯哼了吗？ 终于那老头站了起来，顺手捡起了脚边的一根拐杖，拄着缓缓回过身看身后的众人。展昭微微皱眉，白玉堂和龙桥广也都意外，眼前的是一个年迈的老者，满脸皱纹，连眼神都是苍老而浑浊，皮肤颜色苍白灰败。展昭、白玉堂和龙桥广对于这位传说中的灵鸟都充满了好奇，本想记住他的样貌，可是此时面对面，对他的印象却只有两个字：苍老。除了那明显的岁月痕迹之外，这老头面容、眼神、嘴角、表情看不出任何的情绪，老，老得超过实际年龄的感觉。 你果然是蛇妖。 林淼看了黑水婆婆良久，笑了笑，轻描淡写地吐出一句话： 小三水，你都成老三水了。 展昭皱眉，黑水婆婆却是不恼，对展昭摆摆手，示意他不要在意，似乎这个蛇妖的称呼里还有段什么故事。 小三水，你没气死病包，倒把他给气好了。 林淼听到这里也是失笑。 是啊，为什么他好了呢？ 他好了，也就说气他已经没用了。刚才在官道偷袭车队的人是你吗？ 展大人何出此言呢？老朽不过是个风烛残年，连走路都要靠拐杖的老头，有什么本事去袭击什么车队？ 展昭微微皱眉，因为林淼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内力高得吓人。 金家的案子你有参与报仇，金月他们的剑术是你教的。 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报应迟早是会来的。 老头拄着拐杖慢悠悠往回走，黑水婆婆走到刚才老头坐的那块石头上也去坐下，往远处眺望。 风景不错。 这世上还有很多像金甲那样的冤案没破呢，展大人这么有空，不如去多多破案。 老头走到展昭他们身边，众人听着林淼说话的语气带着点促狭，那样子也并非被仇恨冲昏头脑的人。龙桥广想了想，凑上去问他： 哎，我说。 老头看了龙桥广一眼，视线落在了他背着的那张重弓上，随后抬眼又打量了一下龙桥广，微微皱眉，眼里露出困惑的神情来。看到他这个表情，黑水婆婆又捂嘴忍笑，龙桥广嘴角则是直抽。老头这表情分明就是在说，幽莲哪根筋出问题，看中了这么个徒弟。就在林淼要进山门回庙里的时候，白玉堂突然开口： 你是不是快死了？ 耗子，不能这样。 展昭拽拽白玉堂衣袖，可白玉堂显然不是说笑，而是在认真陈述一个事实。黑水婆婆抬起头看林淼，林淼终于是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白玉堂： 你怎么知道？ 你看着比实际年龄要老，但是内功又很高。我师父说过，内力有几道坎，练到了一定境界之后，过得去就生，过不去就死。年纪越大，内功越高的人要越来越年轻才能长寿。如果内力越高，但是人却越来越老，这表示功夫已经练到极限，不能再练了，再练会死得很快。你眼里已经没有光了，不出半年你就会死。 展昭和龙桥广都忍不住皱眉，难怪林淼看起来老得不像话了。 同时，展昭和龙桥广又突然想到那天吴一霍曾经问林淼是不是满脸褶子了，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小三水还活着呀。”那时候的眼神有喜亦有悲，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是想起了过去，有些感慨。可如今想想，吴一霍应该当时就知道了，林淼命不久矣。 天尊不愧是银妖王带大的，对徒弟这么狠心。 什么？ 老头也不走了，找了块石头坐下。 啊，乌沙和阴侯都不会把这个法子告诉自己的传人。你知道教了你这些后，结果会怎样吗？ 展昭和龙桥广心中一动，对呀，天尊他们年纪都大了，这等于是告诉了白玉堂一个方法，判断他们什么时候会死。该怎么说呢？长辈年纪大了，后辈当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，但是明知道那一天迟早会来，做后辈的却通常不会去多想这些事儿。如果长辈死之前大半年就能判断出来，那等于之后是算着日子一天一天陪他等死。可如果完全不知道这个法子，那么突然有一天老人家就走了，这两种离别方式选哪一个？显然天尊帮白玉堂选了第一个，而阴侯他们则是替展昭他们选了第二个。两种不同的选择，两种不同的疼爱方式，结果是造就了白玉堂的冷静潇洒，展昭的无忧无虑。这是一种微妙的差别，天尊传达给白玉堂的是不要逃避，而阴侯传达给展昭的则是逃避一下没关系。然而事实却是相反，天尊自己的人生选择逃避，阴侯却选择面对，两个人的一生都不算顺遂，各有各的悲苦。可见两人也深切地知道自己的悲苦源自哪里，所以在养育孩子长大的时候，刻意地教了他们不要重蹈自己覆辙的方法，避免他们也遭遇相同的不幸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